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07集，主题： 清梦几何相关，有没有可能可可真的是好人？ 内容： 看到今天的更新，居然得了绝症，我开始迷惑了，这真的还有反转吗？都快死了吧。 我也迷惑了，剧都播了一半多了，要反派怎么也该揭露了吧，我们是不是被王茂忽悠了？ 不可能吧，那不是哥哥的私人医院吗？还不是他说得什么病就得什么病。 闹透，昨天我还去私信问王茂了，他已读但是没回我。 不会都是王茂在骗人，现在忙着收拾细软逃跑吧。 随着清梦几何中蓝河角色的故事线越播越完整，即使再无法相信，再安慰自己这一切一定是哥哥布的局，读者还是迎来这个可爱的妹控哥哥狗血一死。蓝河饰演的女主哥哥病情急转之下，在病床上才终于解开心结，把妹妹托付给了男主。男主和女主一起照顾哥哥时，哥哥几度病危，就想女主陪在身边。其中一次只有男主在旁，女主不在，哥哥悲惨地表示自己一世英雄，没想到会被男主送终。男主无语。看到这里的时候，观众还能笑出来，阴谋论的观众也能呵呵一句，看啊，哥哥还能嘲讽。但后来真的弥留之际，哥哥也还是想和女主开玩笑，他不希望女主伤心，在女主的眼泪与笑意之中永远闭上了眼。都是死亡，但蓝河演出了和张寻春的死不一样的感觉，而且剧情虽然有点俗套，但基调轻松中还带着温暖，不是一镜催泪，让观众看到这里时都和女主一样笑中带泪，越笑越伤心，后劲儿十足。哥哥的死是这部甜甜的剧中唯一的缺憾，却成为了全剧大家记忆中最深的片段之一。接着部分观众在眼泪滚滚而下，并确定了哥哥骨灰都被女主撒进大海，绝不可能复活之后，愤怒也随之而来了。真死了，坑爹呢？他们一边追剧一边做了那么久的福尔摩斯，结果反派不存在的，反转也是不存在的，全都是王茂的胡言乱语骗了大家这么久，让他们现在不但悲伤而且有点懵。那些年的阴谋探究终究是错付了，悲愤的网友们潮水一样涌入王茂微博下方讨伐， 说好的反派呢？还我反派。 我知道昨天还坚信哥哥在布局，结果今天女主把他的骨灰扬了。 王茂，你还我脑细胞，我研究了那么久，我还画了关系图，提心吊胆等哥哥反杀你。 哎，王茂你是狗吧？你跟柳纯阳都是狗吧？ 你管这种叫反派的？ 重金求王茂地址，我要找他真人 PK。 我杀王茂。 继柳纯阳大骗子之后，王茂大骗子也登上了热门搜索。王茂被追杀的事情搞得也是人尽皆知，这时候他还缺席了一个节目的录制呢，都被调侃是怕观众丢臭鸡蛋了。还有不明就里的人以为这个叫王茂的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通缉犯，怎么全网追杀。网友们还组团去柳纯阳评论区声讨，说都是柳纯阳开的坏头，而且这俩都是一丘之貉，一块骂也不冤枉，于是柳纯阳也被鞭尸了一波。段子手也都出动了，热闹非凡。 王茂是王茂，人是人。 我问清梦几何的剧迷为什么伤心，他说因为哥哥居然是清清白白的死了， 手动滑稽 JPG。 哎，刚刚给我看到第三集的母上剧透了，告诉他哥哥是反派。母上现在看不下去了，开始给我妹打电话， 被骂多了。王茂也自拍了一张顶着锅盖的照片，在彻底沦陷的微博发言， 这个别找了，已经连夜买站票回老家避难了。顶锅盖表示，说好了是反派，结果很可爱，哎，这不也是一种反转吗？而且反派也是有很多种的，哎，比如说张寻春的反派度是 90%， 蓝河哥哥就是 10%， 掺了水他也是反派吗？ 掺水反派可还行？网友无语凝噎，算别管那么多，骂他就行了。追剧以来，大家在这个角色或者说整个内幕故事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，这时又愤怒，同时也格外伤心角色的死亡。这个剧不看第二遍简直不行，而且这时候去掉反派滤镜，回头看第二遍才发现有些被他们误会的点根本就是泪点。大家忍不住直呼，就算哥哥不是反派，就不能留他一条命吗？王茂果然不干人事儿。一些只追剧的观众在知道后都笑了。 我笑死了，我就一直不相信哥哥是反派。我同桌每天看的时候就在那儿阴谋论，现在哭到上气不接下气，说王茂欺骗他感情。他爸超生气，说这个王茂是哪个班的。 虽然这么说有点马后炮，但我也一直半信半疑的。 但不得不说，蓝河这个角色的死亡戏还是让喜欢他的观众非常满意，甚至很想再喊一句哥哥好会死，死得和张寻春还截然不同。悲剧比喜剧更让人铭记，更让人记忆深刻的当然是喜中带悲。电视剧因为连载也更培养粉丝，大家对这个角色的喜爱不亚于张寻春，连续两部作品的角色都大获成功，为蓝河巩固了观众基础。无论粉丝还是无聊的网友们都很期待他后续的作品。要知道这段时间蓝河除了参加电影剧的宣传之外，可是没什么演艺工作。虽然有传神中的精彩演绎，但没听说他接了什么戏。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趁热打铁多拍几部作品吧，怎么就一点风声也没有呢？要说是光顾着赚钱去了都不可信，因为他行程根本没有那么满，没有接很多代言综艺之类的。 看他以前的敬业程度，我觉得应该已经接了，只是还没公布，说不定是什么大制作或者男主戏呢。让我做做梦。 也不知道蓝河下部能接到什么作品，能单主吗？ 等柳春阳再开戏吧，感觉柳春阳还挺喜欢他的。 看他怎么规划前途了。 PS 红的角色都是反派和男三，公司还那么透明，哎呀，粉丝期待不要太大啊，大不要接到什么大导大制作的戏，男主希望渺茫。哦，除非楼上说的等柳纯阳还有点可能。 希望渺茫加一，虽然我好喜欢他，呜，希望能有好的本子，剧组靠谱就行。 近期网友们的冲击注定不止王茂带来的那一场。宋其云的新片进行了几个月的拍前完善，暂定名为《鬼去》。审批完毕，各主创部门聊得差不多，什么外景地也选好了。有关部门公示了项目后，这就该进行第一轮宣传工作，召开新闻发布会了。发布会的时间已经公布，全体吃瓜群众紧张期待，因为按照一般流程，紧接着的程序就是选角签订主要演员了。在这之前各位演员就动作不断，甚至有互报绯闻之类的事情，打得热火朝天。正式选角之后得有多少瓜可以吃啊。新闻发布会蓝河是不会出席的，但宋福谭需要在场，他当然得跟着一起去啊。只是不必上台，开始之前就在后台和宋福谭一起待着。宋福谭和他说老爷想再见见他，而且老爷知道他们俩在一起了。蓝河就和窦老爷子见过一次， 觉得是个很和蔼的老头，但宋福谈说老爷子知道了，让蓝河有点不好意思了。 你还告诉他了？老爷子想见我，这岂不是见家长吗？我有点慌。 这和上次见面不大一样呢，宋福谈回复道。 没有，他想让你过去当一下工具人，更好地炫耀他的鸟， 不然也不会这个时候才让去了。所以他提起老爷知道时用的词是而且。蓝河无语。 这么直率的？ 蓝河笑了。那好吧。宋福谈犹豫了一下说道， 其实他在你第一次去看他时就知道了。 蓝河愣了愣，然后卧去一声捂住脸，耳朵都有点红了。宋福谈忍不住伸手拨了拨他的耳朵，太可爱了吧， 他特别喜欢你。 那算是白担心了。蓝河又想到宋福谈估计小学生一样和家长说喜欢的同学来家里玩，脑补一下都特别可爱。这时休息室门被打开了，窦春亭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，打了个招呼。 嘿哟，哥，蓝河。 窦春亭如今在他爸公司学习，也有个什么什么职位，属于投资方，所以他今天也来了。他扫了一眼，只看到蓝河和宋福谈坐得挺近在说话，而且蓝河耳朵还红红的。最重要的是窦春亭因为开始工作还看了鬼趣的剧本，此时心头闪过了什么。 啊，弟弟来了。 蓝河打了声招呼，宋福谈都不带搭理。宋齐云他们都在另一个房间，他和蓝河独自待着当然是情侣说话，窦春亭进来他能给什么好脸色啊？但因为宋福谈平时也没有笑脸相迎的时候，所以窦春亭很不在意。窦春亭坐在蓝河边上伸了个懒腰。 我刚刚忙完工作，真是太累了。 蓝河含笑不语，窦春亭的工作内容他不知道，但估计强度也大不到哪儿去，只是对一直玩乐的窦春亭来说大概已经算得上是累了。窦春亭说道， 哎呀，我觉得我像销售，一天要打七八十个电话。 蓝河回复， 现在办公室还打那么多电话呢。 他刚说完，窦春亭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，赫然是只诺某亚翻盖手机。蓝河差点以为自己穿越了，难怪那么多电话，这玩意儿也没法上微信呢。 小姐妹，古董店淘来的。 窦春亭玩笑说道， 最近只敢用这个，要不是实在不方便，我都想弄个大哥大用了。 他这叫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呢。现在没法听智能 AI 的声音，看到熟悉的屏幕也很心塞，所以电脑也没买新的，碎屏的手机也没修，直接换了这个，且用一段时间，心理阴影没那么大了再说吧。蓝河还能说什么呢？ 行，你开心就好。 宋福谈看蓝河的杯子空了，站起来拿起杯子要去给他倒水喝。这里的饮水机在走廊，宋福谈要出去，蓝河就提醒他带上剑。 这个拿着吧。 窦春亭却没那个默契。 还没开始吧？我哥干嘛去了？ 倒水啊。 那不是蓝河的杯子吗？ 窦春亭拼命挠头，等宋福谈走出去几秒后才鬼鬼祟祟地问蓝河， 哎，南，你知道那包里是什么吗？ 蓝河一脸无知， 不知道啊，好像是古董吧，我就听他说要随身携带。 窦春亭微微叹息，好了，他已经发觉事情的真相了。之前他以为蓝河和表哥就是合作关系，可能成为朋友了，所以还住一栋楼。但是慢慢的，当窦春亭知道的多了，还知道表哥可能喜欢一个鬼魂之后，看了剧本之后，现在又看到他们的相处方式，看扮演小来的蓝河，窦春亭就觉得哪里不对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 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